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气温是-1度到8度，天气是晴天，明天是0度到12度，天气依然是晴天。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像这个天气一样带给您一个好的心情。今天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首先走进生活新鲜词。 生活新鲜词， 今天这个新词呢是叫做标题悔。这个标题呢就是新闻标题的标题，这个悔啊就是后悔的悔。因为现在呢随着很多的这个媒体的这个竞争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网络媒体，他们的竞争呢是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呢各大平台为了抢夺流量是各出奇招，诞生了很多种风格的标题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各大平台的标题风格。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手机浏览器的一个平台，他们呢号称叫做震惊部，因为他们掌握着世界上很多最大的秘密。这个所谓的秘密呢只是一个引号啊，因为他们经常喜欢在一些文章标题中用到震惊，比如说震惊与卡在墙上4年没死，太神奇啊，震惊毒奶粉玩家加起来没有英雄联盟一个区多，震惊汽车不按时保养竟然会变成这样。当然上面这些标题呢绝对是鬼扯，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浏览器的震惊部啊，就是这个浏览器头条新闻的一个标题党，而标题基本上都是用震惊来进行开头。可是很多文章的内容呢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啊很稀松平常，但是为了吸引眼球就用一个震惊两个字来提醒大家。可是呢像这样的新闻标题我们有些时候都会忍不住去点进去，可是点进去之后呢又发现自己很后悔，所以呢就诞生了今天这个新鲜词叫做标题悔。我们再来看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网站，他们呢也是特别的厉害。这个网站呢可以叫做这个黄暴党。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们的标题很多呢都很耸动，甚至于带有一些不太好的暗示。比如说，他环游世界多个国家，拍下数千张美女艳照，可是实际上呢只是一些很漂亮的风光照片而已。比如和赵又廷拍吻戏，老司机杨幂耳朵都红了。其实只是介绍一个两个人的这个合作的对手戏而已，但却把标题呢起的感觉非常的怎么讲暴力跟惊悚啊。还有满足春日荡漾的少女心，怎能不知这些高颜值的美妆。可以说这个新闻网站的这个称谓啊已经是由来已久了，大家都认为他们的这个新闻的标题呢特别的让人觉得有一些错误的引导性。其实呢怎么讲，他们的标题虽然是这样，但是内容呢却是稀松平常，可是为了吸引到你的关注，大家却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招出来。除了刚才那个标题之后呢还有一个啊，比如说这绝对是今年最黄的一部电影，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进入了某些不健康的网站，可是呢点进去一看，内心真的是十万只神兽奔腾而过，因为指的是动画电影《小黄人大眼萌》，却把标题起得那么的惊悚。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新闻网站会把标题起成什么样奇葩的样子。 今天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个网站呢，大家都很熟悉啦。他们的这个网站呢是一个动物，就是小企鹅。他们这个网站的标题特点呢是特别爱盘点，比如说 Top 10 或者 Top 5， 就是经常会把一些比如十大呀或者是前五啊这样拿来作为标题。可以说为了让这个新闻标题有人关注有人去看，他们经常在这个弹窗里面弄了很多的手脚，比如说把这个标题起成排行榜或者是一个数据发布，可能就会吸引到很多人的眼球。比如2016年度童书排行榜 Top 10 以及亲子阅读大数据发布，比如还有长腿担当后继有人，新女团公认的美腿 Top 4，还有一周英雄榜，佛山楼盘成交 Top 10， 南海三水承包了。其中这些综合类的盘点呀，深得这些小编们的喜爱。而比如说十大、五大之类的盘点文章呢，比比皆是，可以从很多方位满足读者的一个喜好，为点击率来添砖加瓦。当然我觉得可能相对前两种而言啊，这个还是稍微可以接受一点的，毕竟大家都可以看一些排行榜，也可以知道一些排名，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网站，他们呢也是一个手机的 APP， 他们的客户端呢也是很多人都在使用，他们也有一个绝招，就是这个不看后悔。因为他们经常为了增加这个点击率，甚至于出现了很多恐吓的手段，比如说不看后悔，比如飞速集齐五福攻略不看后悔，一组超级管用的备孕方法不看后悔。可以说啊，这些网站们都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吸引点击率，可以说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那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也要如此，我们也给您起一个标题，接下来我们的下一段内容您不听后悔。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我的胃口不想上演，有你牵着我，两个人。 接下来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一篇文章，小女孩因床垫甲醛而引发白血病的报道。当然这个报道到底可信度有多高，或者说也无法确定这个病因是否真的是因为床垫所致，但是这件事情却发酵了很久，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警惕，并且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床垫的安全问题。而作为这个315的特别企划呢，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一半以上的人睡在没有品牌的床垫上，您的睡眠真的安全吗？作为这个占据了我们人生三分之一时间的一个睡眠，那目前受到关注的这个床垫的这个关注度啊，却远远比这个食品和饮水的安全是少之又少。那么关于这个睡眠安全，最为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床垫的质量。可是我们拿到了一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一个调研报告显示啊，这个目前有63.1%的人都睡在一个无品牌的床垫上，而这个数据也让我们在思考，其中有多少人正在遭受着这个劣质的床垫所带来的危害。我们在淘宝上呢寻找了一些价格便宜没有品牌的床垫作为这个调研对象，当问及他们的床垫是否合格时，所有的卖家都是振振有词，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床垫全都是合格的。而当我们问起国家相关标准的时候，他们的回答都相当的模糊，能够回答上的基本上没有。由此可见，这些品牌的厂家对于这个床垫的质量和安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一个保障的。而国家质检总局通常会通过相关的国家标准来要求床垫的面料和新料的一些物体功能，还有甲醛释放等一些安全指标进行最终的检测。而产品的这个标志和使用说明则成为这个不合格率最高的一个项目。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产品的标志和使用说明书并不属于产品的质量问题，但是合格的产品标志和使用说明书是让我们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所以说这个产品标志和使用说明书是否合格，可以让我们很清晰地知道这个床垫是否质量是安全的。简单来说啊，也就是可能很多这个床垫厂家他们的床垫出现一些不合格的时候，问题出在了这个说明书上。说明书虽然我们不去用不去睡，但是这个说明书它却是我们了解床垫质量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如果说连产品说明书我们都不可以信的话，那床垫质量怎么可以保证呢？而对这个床垫质量问题来说呢，很多消费者最为关心的就是，第一，它不容易清洗；第二，有的床垫会太沉；第三呢，是这个透气性不好；第四是床垫太硬；第五呢是床垫太过于软；另外还有一些担心，比如床垫容易变形啊，还有这个甲醛含量太高，还有这个异味过大等等。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这个床垫的质量他们目前都是非常的担心的。那到底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点了一杯焦糖玛奇朵，轻轻喝掉爱心的泡沫，在人流不多，小心咖啡座，举起相机随意的动作，留住自然生活的经过，让照片说话，像翻阅小说，爱晃动人晃动，忧郁的脸孔变蓝天变白云，多 杯焦糖玛奇朵，轻轻喝掉爱心的泡沫，在人流不多，小心咖啡座高烧。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目前呢，消费者最为担心的事情呢，第一是床垫内有一些黑心棉，第二是担心这个床垫的甲醛含量超标，第三是担心买到仿冒品，第四是担心这个床垫的种类太多，不知道应该选哪种。其实我们从这个消费者担心的这个数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家最为担心的还是这个棉花的质量以及这个甲醛是否含量超标。而如果说这个棉花的质量不合格，或者是甲醛超标的话，它将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我们人生可能真的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来度过。如果床垫质量不为合格的话，当然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建议各位在选购床垫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它的一些产品标识和说明书，特别要注意它的甲醛含量，还有它的一些棉花的成分。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在购买的时候，最好不要购买一些三无产品，或者是一些没有品牌的厂家，一定要购买一些我们平常听说过的，或者是产品质量信得过的一些大品牌，这样可以有效地保证到我们的一个睡眠质量的安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走入今天的生活设计师。 一片绿色草原一直围绕在我身边，每一分每一秒试着找回到了原点，我不怕困难出现在眼前。哦，森林飞陪着我不停往前飞，一直是我期待出现的情节。奔向你的怀抱，不掉眼泪，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好。哦，森林给幸福轻靠在我肩膀，耳边传来的旋律带给我力量。永远的森林。

首先第一点，因为这个小户型的面积呢非常的小，所以我们的一些储物空间是完全不够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可以将这个墙面啊设计成一个搁板。这个设计呢很简单，就是在墙面上你把它钉上一个搁板之后呢，可以在上面放上一些杯子或者一些小的物件，这样其实既对墙面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又可以节省了您的空间，让您在这个墙面上也利用起来摆上一些实用的物品。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它既美观又实用。另外第二点呢，是在高于头顶的部分安装一些收纳柜。其实这一点在很多年之前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可能很多人他们都会做一种柜子叫做吊柜，因为当年还没有那么多的品牌厂家来生产，所以很多人都会找木工来自己去制作一个吊柜，把这个吊柜呢挂在自己这个头顶之上的一个位置。这样既可以使得你有限的家居空间更加的充分利用，同时呢也可以使得你的这个一些大件衣物的收纳变得很轻松。比如说您可以在这个大衣柜上面或者是这个写字台上面放上一些这个收纳柜，这个收纳柜呢它既可以放一些书，放一些衣服，也可以放一些被子，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节省空间的一个作用。另外这个吊柜如果您装得好看的话，也可以使得您省下吊顶的这个步骤，既达到了一个美观，也可以不用再去吊顶。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几招到底可以让您的这个小户型变得也更加的充分利用空间。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小户型您必须知道的几个家居的小窍门。第三点就是把这个阳台或者是一些家里面凹凸的一些部分改造成一个衣帽间，这样可以使得您更加充分的利用这些小的空间来进行一个衣物的放置，或者是换衣镜的一个安装，这样可以让您很好的利用起来空间。而第四呢，就是增加层次，充分利用高度落差来制作一个高低柜。高低柜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啊，目前可能很多人用的倒不是很多，不过呢在小户型上高低柜的使用却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因为您可以在高点的地方吊的这个柜的深度深一些，在低的地方呢这个柜的深度呢可以稍微浅一些，这样既增加了一个屋子的空间感，同时也留足了很多的实用空间。第五呢，是要根据这个物件的大小和形状设计成适当的收纳空间，比如根据我们目前还剩余的地方有多少，我们来定做一些小的柜子，可以来收纳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常用的小物品都可以放在这样的一个收纳柜里面。第六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空间啊，使得我们这个厨房空间大大节省，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这个厨房空间特别的小，那么就不如把我们的橱柜和餐桌进行一个相连，这样呢就可以使得您这个橱柜在做完菜之后也可以摆放上您的一些餐盘当餐桌来使用，这种相连的设计呢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小户型厨房过于小的一个问题。原来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 Enjoy 潮生活。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今天呢我们教您一个小招，可以让您的这个白墙变得非常的美。可以说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让你的一个简单单调的白墙变得美到爆。首先呢，很多人都会在纠结啊，到底是贴这个墙面的壁纸呢，还是刷乳胶漆？其实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啊，还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您可以挂一些东西挂到墙上，这样呢，你的白墙也可以变得非常的美。比如第一点，就是把书架挂在墙上，会让你显得非常的文艺。其实这个墙面书架呢，也称为这个墙面的置物架，造型非常的奇特，而且呢，它不只可以装饰墙面，也可以摆放书籍，还可以起到一个收纳的作用。所以说，如果您想使白墙变得更加的文艺的话，不妨考虑一个墙面书架。另外呢，还有一个很有创意的点子啊，就是把这个电线呢挂在墙上，非常的可爱。我们有些时候这个电线太长，没有地方去放，把它盘起来呢，一是不好看，二是担心时间长了它这个过热会导致一些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教您一招，我们可以把这个电线呀，在墙上做成一种简单的拼接画。比如说把这个插线插好之后，多余的那一部分我们在墙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拼贴画的一个装饰的走线，这样就会使得你的白墙变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打开灯光之后，白墙和黑线的组合也会使得你的家里面显得非常的有创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招，这招呢可能已经有很多人都用过了，不过这招真的是百试不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身心通通泄气，如何支撑到周四 I say， 期望我梦会快食记，并未能与那人理。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招，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这招是什么呢？就是把盘子挂在墙上，这样做呢会使得你的墙非常的绚丽。当然这个盘子的要求呢是一定要好看，花纹一定要鲜艳和艳丽，把这样一些精致的挂盘挂在墙上的话，会使得你的墙面立马就变得很有层次感，而且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大小盘子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或许很高贵典雅，或许很行云流水，也或许很多姿多彩，反正只要是好看的盘子，您把它挂在墙上，就一定可以营造出一种比白墙好一万倍的视觉效果。还有一点呢，也是近两年所兴起的一种新的方式啊，就是把绿植挂在墙上，这样会使得你的这个墙面和家里面显得很有生机。现在呢，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花市，您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些绿植了。就是它的绿植呢是经过一个特殊处理的，而且这个土呢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您可以把这个绿植挂在墙上，不用担心这里面的这个土会掉下来。而且这样的一个装饰不只是一种装饰，它还可以使得你的空气变得更加的好。如果你想赶一赶时髦，或者是赶一赶潮流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把绿植挂在墙上。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把这个瓷砖也挂在墙上。因为瓷砖本身就是非常鲜艳和亮丽的一种颜色，如果把瓷砖也挂在墙上之后呢，会显示出来一种非常奇特的效果，感觉很绚丽。当然这个瓷砖的颜色一定不可以是那种很单调的颜色，最好是一些红色、黄色、绿色、蓝色这样相间的一些彩色会比较好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地板也挂在墙上。哎，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了，但是实际上呢，把一些原木色系的这个地板啊挂在墙上之后呢，会使得你的这个家居里面看起来很稳重。如果说您追求的是一种朴实和稳重的风格，也可以把一些原木色系的地板挂在墙上，这样会显得您的这个家居里面既稳重又上档次。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明天下午4点钟乐享生活不见不散。